个与等弱肉捐者声闻，周菩萨圣地入佛之殿，指着佛呢按阿难的请意，就是问你阿难，咁咪欲想捐弃呢个声闻小乘法，而修行啊呢个大乘法，想进入呢呢个佛之之殿。咁你初发心时，就要观诸法实相啊。所谓观一心呢，系即空即假即空啊。咁如是修观，就名为嗰个菩萨性。所以菩萨性啊，就系为能入之因。咁佛性啊，所谓佛之之见呢，就系为所证入嘅果。咁啊，现在修菩萨性就系以不生不灭去为本初因啦。咁啊，圆证呢个不生不灭个菩提佛果，咁啊叫做修菩萨性，就进入呢个佛之之见。所谓若因地若果，都系不生灭，咁啊决定系因果一致啊。所谓无常嘅因心，包含呢个无相嘅佛果，咁啊无相嘅佛果菩提啊，咁啊亦都不离佢当日所发呢个不生灭嘅因心，所以修菩萨性，以共证入佛之之见啊，咁啊好似系两个名词，其实呢个理论呢系一样，即系因中修菩萨性。以不生灭为本修呢，个佛果呢先至能够证入啊呢个佛之之见啊，不生不灭嘅无上菩提。所以名词呢就有两个，其实嘅意义呢就系、是、一样。咁亦都说明啊，你阿难如果想啊证到无上菩提，咁你因中修行呢就要以呢个不生灭为本修因啊。咁啊，然后先至得证啊，呢个不生灭嘅果个。咁啊，应当怎观？因地发心，与果地觉啊，就为同就为异。咁啊，就系话佛果就系不生不灭。咁啊，因中如果发呢个不生不灭心，咁就与呢个果地觉就系相同啦。咁啊，若是话你因中修行啊，你以呢个生灭心为本修因，就与呢个果地觉咧就唔同啦。咁啊，叫第二。咁啊，如果因中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啊，咁啊因能契果，所以果咧亦都系不生不灭。你即使在呢个凡夫位中，若能以呢个不生灭为本初因啊，就可以能够远远契于如来常乐我净。若是话因地中你以生灭心为本初因啊，咁就变成因啊，与呢个果咧互相就归依，就好似一个人用个泥嚟做一个花瓶啊。咁啊，话明系泥做噶啦嘛，唔论你经过呢个火炉点样去烧得佢坚固啊，但系只要一打就烂啦。你想佢永远不坏呢，系无可能啊。咁如果我哋以呢个金光做一个花瓶，咁啊，金光系不坏啊，所以做成呢个花瓶亦都永远不坏。我哋修行人亦复如是啊，因中系生灭心为本修因，果亦系生灭啊。咁啊，如果我哋因中以不生灭为本修因，即使系凡夫，亦能远契如来常乐我净啊。日后修得有功之时，果就可以成就呢个不生不灭嘅佛果。所以现在你阿难已经开呢个圆顿解啊，已经知得呢真妄二本， 所以佛呢都仲要教佢啊，点样怎观呢个因地法心。咁啊，可见因地法心呢，亦都系好重要噶。所以佛话阿难，咁啊若因地啊，你以生灭心就为本修因，如求佛果不增不灭咧，就无有住处啊！就系、是、你阿难，若因中以呢个生灭心，咁啊即系妄想攀缘心啦。咁啊呢个妄想攀缘生灭心啊，那是因境有境生之时，你呢个攀缘分别心啊就生起啦。咁如果境灭之时啊，你呢个分别攀缘心咧，亦都随境灭。咁啊，说明啊，你呢个妄想攀缘分别心咧，系属于生生灭灭。咁啊，你以此呢个生生灭灭嘅妄想攀缘心啊，为本修因，你去求呢个佛果菩提不生不灭。当然就唔可以啦，咁就叫做无有是处啦。咁啊，反过来，如果你以呢个不生灭为本修因啊，而求呢个佛果不生不灭，咁啊，当然系有是处啦。点解？因为系因果就一致啊。咁啊，以是而故，就汝当照明知气世间。可作之法都皆从变灭啊！阿难，佢与观世间可作之法，就谁为不坏呢？我话严中不灭，就坏难虚空。何以故？空非可作，佢由始终都无坏灭故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应审观因地法心嘅第二科。定为佢嘅正事审官，就系、是、佛咧系正一开始啊，教其咧要详细审官，即系因地咧所发嘅系生灭心咧，抑或咧系不生灭心，咁又分为两科啊，同埋初一科立如，即系先咧就立一个譬如，咁啊说明咧。咁一切法都系生灭嘅，但系虚空咧就无生灭嘅。咁啊，义中咧就系、是、说明啊，咁啊一切法既然系生生灭灭，但系我哋呢个本性咧就系、是、无生灭啦。咁啊，即系话咧就应该啊要依呢个本性啊无生灭而修，咁啊先至可以咧。妙契呢个不生不灭嘅佛果，个系以是故，佢以是上来嗰种个道理之故啊，阿难，你要知道啊，佢话汝当照明，知气世间可作之法啊，都皆从变灭啊，嗱照明咧就即系观察咁解，佛话你阿难应当呢个照明啊，去观察一下。诸气世间，嗱咁啊，气世间咧就系、是、山河国土、草芥人畜、眼见耳闻，凡此种种啊，都系因缘所生法，都系和合而有啊。咁啊，既然系因缘所生法，因缘和合而有啦、啊，咁啊有生就一定系有灭啊，有净就一定系有坏，都系可作之法啊。毕竟是生灭变迁，咁啊，既然系生灭变迁，当然系有坏啦。各位汝当观察照明啊，诸气世间里边可以作嘅法，都皆从变灭啊，冇一样咧唔系生。佢话阿难，个汝观世间可作之法啊，又谁为不坏呢？但系言中不闻，即系赖幻虚空啊！就系、是、话，除非不是可作之法，凡是可作之法，冇一样咧唔烂嘅。佢话安， 个主观可作之法啦，系谁为不坏？有边一样系唔坏噶？当然系世间凡系可以作嘅，即系因缘和合而有嘅，系造成嘅可作之法，当然都系自灭，都系有成坏，或谁为不坏？但系言中不问，都坏难虚空啊！佢话但系始终咧，都未曾听过有一个人讲话呢个虚空咧可以坏嘅。佢话言中不问，都难坏虚空。但系向下咧，咁啊曾经有一段文啊，佢话若果一人法众归依。十方虚空即即皆消云喎，嗱咁啊如是讲法咧，乃系若呢个第一义谛嚟讲嘅，说明呢个虚空咧都系自心嘅虚空，所以虚空亦都有坏难。咁啊现在始终话言中不闻坏难虚空，咁啊说明呢个虚空就唔会坏难啦。咁啊呢种讲法咧就系若啊上文。所谓世间可作之法咧，咁啊样样都有坏难嘅。咁啊，既然世间可作之法咧，系样样都系坏难，都系生灭，可见呢个虚空啊，就系无坏难，就若呢个俗谛而说嘅。咁啊，何以故？咁啊，点解啊？咁啊，世间可作之法都会坏，而但系呢虚空啊。佢又唔会坏难咧，佢话空飞都可作啊，由是始终都无幻灭故，就说明呢个虚空唔系造成嘅。咁啊，虚空既然唔系可作之法造成嘅，所以佢由始到终都无幻灭。嗱，咁啊，如果就合法咧，嗱，咁啊，始终可作之法。就譬如呢个生灭真心啊，咁啊可作之法系属于咧有成有坏，有生有灭。咁啊，譬如我哋呢个真心咧，咁啊亦系可作之法啦，亦系咧和合而有啊，咁啊亦系有生系有灭，所以可作之法咧就譬如呢个生灭真心。咁啊，虚空无坏难啊！咁啊，譬如我哋呢个不生灭嘅本性，嗱，咁啊，喺世间之中，一切之一切啊，都系在呢个虚空之中啊，在呢个虚空之内。咁啊，虚空之内就有呢个世间种种法啦，有呢个人、畜、山川、树木。咁一切之一切都系响呢个虚空之内啦。咁所以呢个气世间一切法未离呢个虚空喎。嗱，咁啊虚空咧就未离呢个气世间。咁啊，在呢个法中嚟讲，正益显示我哋呢个生灭嘅真心啊，就未离呢个不生灭性啊，呢个不。生灭性就未曾离开呢个生灭嘅真心。所谓生灭，以讲不生灭啊，好近嘅咋。所谓不相远离啊，好接近。所以我哋要极需佢细心啊，嚟到研究观察，千万咧唔能够忽略。嗱，咁啊，既然我哋明白。呢、这个生灭心中就有我哋呢个不生灭性，我哋不生灭性啊，咁啊就在呢个生灭心中，我哋点样去分别呢？就系、在我哋一念，我哋一念迷，咁你叫做生灭啦；我哋一念悟啊，就系、叫做不生灭啦。所以迷之与悟就在我哋一念之间，咁啊，我哋就应该咧。就要细细地去自己咧去研究观察一下。咁啊，若是我哋觉悟以呢个生灭心为本修因，如同啊 可作。若是话我哋以呢个生灭心去为本修，嗱咁啊即系迷之事。如果以呢个生灭心为本修因，就如同呢个可作之法，咁就有生地有灭。咁啊，若是我哋一念五，咁以呢个不生灭心为本修因啊，咁就如同呢个虚空啊，系不生不灭。所以每一个修行人就应当要细心观察啊，然后先至唔会咧错误。所以此一段经文呢，咁啊对一个修行人嚟讲咧系好重要噶。咁啊在呢个生灭法中，就有呢个不生灭性啊，生灭性咁啊不离呢个生灭真心，咁啊咁微细嘅。如果我哋粗心大意啊，点可以察觉不出呢？所以佛呢先立譬如，然后在呢个法之中呢，咁要我哋详详细细啊去研究嚟到观察，就在呢个生灭心中就有呢个不生灭性啊。咁以此呢个不生灭性为本修因，咁你想唔成不生灭嗰啲几难啊？佢话执以身中，就边相为地，润湿就为水，暖促就为火啊，动摇就为风。佢由此四词就分以湛然就妙觉明心，为视就为听就为觉为察，从此入中就五蝶运作。此就系正视审观嘅第二科，名为佢嘅事法，又分为两科。现在初科简往生灭相合可作如，咁又分为两科。咪初科咧个指网总标，咁啊始终呢个网字咧就即系地水火风啊，呢个生同埋呢个生灭心。佢话执以身中，呢个语就系阿难，你阿难如此啊，咁啊一切众生嘅亦都系一样。佢话执以阿难呢个身中啦，嗱咁啊肩上就为地啊。逢是坚实的就叫做地，那么润湿就为水，逢是润湿那些我们叫做水呢，那么暖速就为火，凡是有些暖暖感的过速的感觉呢，我们叫做火，那么动摇就为风，逢是摇动的，那当然是风啦，它为什么会摇动，因为有风嘛，所以摇动你的风。咁啊，此个地水火风咧，就唔系讲呢个粗俗嘅四大啊，就系讲我哋最初一念所生起呢个境界上。咁啊，由此嘅四词，个分与湛然就妙觉明心，个为视就为听就为觉就为察，就系话我哋佛念，咁啊本来系清净嘅，咁啊佢就湛咯。咁啊，佛性里边具足众德，咁我哋叫佢做圆。我哋佛性本体清净，能起无边妙用啊！佢正在随缘起无边妙用之时，但系本性仍然清净，所以自性不变能随缘，随缘是体不变啊！咁我哋就叫佢不可思议。呢种咁嘅境界啊，不可以心思，不可以口耳，我哋叫佢为叫做妙啊。咁我哋自性能够了了而知，所以我哋说佢为叫做觉明。咁啊，此个湛然妙觉明心，咁啊，即系上文嘅所谓常住真心，即常心性啊，系我哋众生本有的佛性，就如同这个虚空一样，所谓清净本然，周遍佛界就圆融无碍啊，说明我们这个常住真心的理体呢，亦是一样啊，是清清净净。但是由于一念不觉妄动，所以不是本有的妙明， 正为这个无明所以玩起这个境界障，是刚才所讲的地水火风。那么由此这个境界障而牵引这个妄心，由这个妄想呢又攀取这个境界障，那么心境和合，然后先至有六根。所以六根之性即是呢是这个妙觉力性，由于这个四大分隔，所以六根分门别户，如同这个虚空，那么它起到六间房，那么当然就有六个门派，这一间就不是那一间，那么六间屋不同，六个门派不同，那就非隔外呢就异性隔外。那么这个湛然妙觉明心亦复如是，一念妄觉和这个四大所持，所以分开呢就为视就为听就为觉就为察，将这个妙明真心呢就分成六根，所谓眼就不是耳，耳就不是鼻，齿根就不是鼻根，鼻根就不是齿根，那就成为虽则所谓正中相知同一本性，但利用呢就相会了，六根的作用呢就各个不同。那就譬如虚空是一，那么因为有六间房，那么此屋的空位就不是其他那边屋里面的空位了。那其实如果认真讲一句呢，此屋的空位和彼屋的空位，那么六间房子里面的空位呢都是叫做空，所谓一空都无二空。那么意思即是说，说明我们这个不生灭心就在这个生灭心中，我们欲想认取这个不生灭心为本修因，你不用去别处求，就在这个生灭心中去认取，因为生灭与不生灭从来没有相离，所以我们要细心来到观察一下。他说从此入中，那就五跌就混浊，那么一念不过就名为这个开始，那么日后五音破尽就名为这个中。那我们这个五跌混浊呢，即是五音呢即受想行识呢，那么这个五音生起之时，那么最后这个色音呢最先的，所以我们入胎之时啊，那么最后这个第波赖耶识这个色音呢是最先入胎，等于说最先生起这个色音呢，那就名为这个始，那么跟着就有这个行想受识，就名为这个中。所以向下经文啊，他说生就因识有啊，灭就从识除。那么这两个识字呢是同一样音的，但文字就不同。我们生因识有这个呢就是最后这个识音，即是五音中最后的识音啊，就是这个知识那一个知，那个识字就是五音中最后这个识音。那么灭从识除呢，这个色就是颜色，这个色就是五音中最初的色音。那么点叫做生因色有啊，灭是从色除呢？那我就好像穿衣服，那么一定呢从这个底里面啊，即是从这个贴身的衣服所谓内衣呢，那么穿起为最先的。咁然后就睇下呢个天气点啦。咁如果唔系好凉，唔系好冻啊，咁我哋咪加穿一件半件啦。咁热天通常都系咁啊。如果开始冻啦，我哋慢慢一件一件咁啊加上去啊。咁由里边个贴身衣服慢慢一 件一件就来得粗就来得大啦。咁啊，加上去呢个上面最面嗰一件，我哋就从呢个粗呢一方面咧就嚟脱起啦。即系从上面啦，咁啊一件一件，咁啊就最后咧就脱到呢个最细一件。咁就譬如我哋五音生起之时，咁啊既然因为最微细呢个积音而有，咁我哋灭之时啊，就系从呢个最粗呢个积音咧嚟到灭，所以我哋先灭呢个积音，即系呢个五音都最初嗰一个，咁啊先灭积音就名为佢嘅始啊。咁我哋灭呢个受想行识为最后，咁就名为佢嘅终，所以就叫做生因即有啊，就灭从即除，咁就名为佢就宇宙五重，名为佢就五别都运足。佢云何就为足安啊？佢譬如清水，清洁本然。佢话即比尘土灰沙之类，佢话本质就流外，二体法尔，性不相循。佢有世间人取比土尘，投于净水，土湿就流外，水亡清洁，佢容貌骨然，就名之为俗啊。佢话五俗五重都亦复而至，一科经文咧叫做简往生灭相。合呢个可作如嘅第二科，名为佢哋若而别色，就系若呢个混浊呢个道理啊嚟到分别咧解释。咁啊又分两科，初科通事浊如，即系通常嚟讲，咁啊乜嘢叫做浊咧？咁啊佢就通事浊如啊，佢混何就为浊？此一句咧就系惊喜。因为上文讲啦，佢话从始入终就系五别混浊，咁系咪乜嘢叫做浊呢？所以此一科应该话通是浊有啊，即系咧开始。点解会有混浊？就系一切众生性本清净啦，咁佢点解咧？佢会生起呢个混浊呢？所以向下咧就立一个譬如啊，咁啊解释呢个混浊嘅理由。佢话阿难，个譬如清水，咁啊清洁本然啊，咁啊嗰啲清水咧就响呢个山里边啊，嗰啲石罅嗰树咁啊流出嚟嘅，咁啊当然咧佢就好清净啊，冇晒呢个泥土咯，咁啊说明呢啲水咧。就唔系话将嗰啲浊水停咗然后倾，就系佢从呢个山石嗰啲罅嗰处流出咧，佢就本来系清嘅。佢话即比尘土灰沙之论，就本质流外啊，就系话嗰啲微尘、嗰啲泥土、嗰啲灰沙、嗰啲小石咧，佢就属于障碍噶。属于流年，佢就与呢个清水嗰啲活泼流通咧，咁就唔同啦。咁啊，即是话咧，一个就属于障碍嘅，咁啊一个咧就属于活泼流通嘅。咁啊，为二体就法尔啊，就性不相存。清水之体与呢个灰沙之体咧，一个系清洁啦。咁啊，一个咧就系障碍，一个咧就系流通啊，咁啊，一个咧就系混浊，所以清水与呢个灰沙彼此之性啊，就唔相信噶，为二体法尔，性不相存。咁啊，若若合法，咁啊，清水就系合上个湛如调过明心。咁啊，清净本然咧，就合啊呢个湛然妙觉明心，所谓圆融自在啊，普照无为， 是不假造作，本来是如此。那么若是我们迷了这个湛然妙觉明心，就即是这个能见分，但是未与这个尘合之时，那么仍然如同这个清水一样，是本体清净。那么即比尘土灰沙之轮，就譬如呢这个境界上，他说本质就流外，那么譬如那些境界上属于无情，属于呢是障碍不流通的。他说二体法义就性不相容，就是合这个能见分，是属于圆照的，如同这个清水。这个相分的境界呢就是障碍的，如同那些泥土啊。他说两种体性呢是天而抵触，所以说他就不相信。他有世间人，他说取彼土尘投于净水，他说土湿就流外，水亡就清洁，他容貌骨然就明知为造。他说有个世间的人，他就拿那些泥土啊，就拿那些灰尘，他就投于净水啊，咁啊将嗰啲泥土灰尘咧，佢就抌落嗰啲净水嘅地方，咁啊土就失流外啦，咁啊嗰啲清净水里边，咁啊如果入咗嗰啲泥土啊，咁啊呢个水咧已经系失咗佢呢个清洁，嗰啲泥土咧。亦都失咗佢呢个流外呢、这个障碍，佢话土湿流外就水亡清洁，点解呢？咁佢未融和之时啊，嗱咁啊水清噶啦，咁啊嗰啲沙同埋嗰啲泥啊，咁啊嗰啲泥咧都系一粒粒，咁啊一件件一嚿嚿，咁佢抌啊落水就溶咗啦，咁啊变成嗰啲系泥水啊，咁啊所以水冇咗呢个清洁啦。但是那些泥土呢亦融埋个水嗰处呢就变成混浊，咁失咗佢呢个流外啦，咁叫做土湿流外，係水亡清洁，佢容貌就突然啦就明知为浊啦，咁佢土抌落嗰啲水嗰处，咁成为嗰啲泥嘅水呢，咁佢呢个容貌呢已经呢係捞乱咗啦。你说它是水，它又不清，有了那些泥，你说它是泥吗？但它融了那些水的树，所以就名为它的浊。那么若是合法，那么这个人呢，就譬如这个无明是懒境为真，那么譬如众生迷而真起妄，那么有这个见相而分呢，咁啊，彼此嚟到相引，就如上文所说，佢话由于生灭二种妄尘，佢执之就居中，吸脱物尘，见闻逆流就流不及地明过之性，就系、是、由呢个尘境引心啊，由心取境，咁啊心中和合，而有呢个六根啊，从此咧就清浊不分啦。就二人取彼泥土啊，投于净水，咁啊土湿流外，就水亡清洁，咁啊切如即心而发，咁啊和合咗之后，咁啊无情呢个四大，咁啊因为与呢个心法合啊嘛，咁就变成有知，就能够觉得呢个痛痒，就好似土湿流外啊。嗱，咁啊，心法就本来无形，咁啊，因为与呢个境界合，就成为有相啊，就好似呢个水咧，就忘咗呢个清洁啦。佢话容貌忽然就明知为浊啊，咁啊，譬如色身与法和合，咁啊，彼此不分，有知之见证啊，就成为无知。咁啊，无知呢个境界上咧，亦都成为有知啦，此就属于咧 最初这个混族的来由。佛以族五重的亦复如是，就说你的阿难，这个族一共呢是有五重，即亦复如同啊，这个水土和杂一样啊，以形为作。那咁啊，族五重，咁啊边五重啦，咁啊即是劫族、见族、烦恼族、众生族同埋呢个命族。咁啊，《诸经》所讲嘅咧，就系呢个知末个五族啊。但系《本经》所讲嘅咧，就讲呢个根本五族。咁啊，呢个五族系依呢个五音而立嘅，嗱，依色音就立呢个劫族，依受音就立见族，依想音就立烦恼族啊，依行音就立众生族，依色音咧立命族。咁啊，五音就为体，五族就为相啊。咁啊，音与族虽然呢个名粒唔同，但系体相则一嘅。阿难，佢话遇见虚空就遍方界，个空见就不分，有空就无体，有见无觉，个相即妄成是第一重，名为劫造。此就属于弱而别的个第二波，另外佢就别的族名啦，就系别解出五族嘅名字。咁啊，始终咧就有因就有果。嗱，咁啊，其中一句相即妄成，嗱，相即就系因啊，妄成就系果。咁啊，后嗰两句咧是第一重，另外接续咧就系结名。咁啊，只一段而止，其他嘅四段经文咧都系一样。咁啊，分为五科。现在初一科佢就劫族，嗱劫就系自劫，无形亦无体，本来就无所谓族，亦同不族，就因为有最初呢个色音，所谓内入身心，外有世界。嗱，咁啊，世界是有成住坏空，咁啊，呢个身心咧就有生老病死啊，不由于有成住坏空，咁啊，亦有生老病死，当然系念念牵流，咁啊，因为有牵流，念念牵流不变啊，咁就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未来，有呢个三世就成为时节啦，我就称佢为叫做俗。佢话阿难，佢话遇见虚空，嗱咁啊见就系属于呢个能见性啊，咁啊能见性咧系无形，就属于呢个心幻，咁啊佢哋遇见，咁啊虚空咧就属于所见嘅境界，咁啊属于咧呢个色法，嗱始终咧就文略啊，其实有色咧就一定咧系有空嘅。所以呢上文讲所谓晦就为空，咁空晦暗中就跌暗为色呢，所以既有虚空就应有与虚空相对的色法啦，咁空与色法都是同时为这个见分所对之境，咁意就话与见虚空，咁这个与的能见分以共虚空这个境界啊，就遍十方界，就空见不分，就是说见性就无边无表，固然是遍十方界。那么虚空这个境界呢，那么亦复无边，那么亦是遍十方界，那么它就遍十方界，即是能见之见性啊，以共这个虚空的境界呢，两者都遍十方界。那么点佢就空见不分呢，那么能见之见性遍十方界，所见的虚空的境界，那么亦都遍十方界，那么虚空之中，那么有见性，那么见性之中，那么亦都有虚空，那么所以见性与虚空呢 就分不开啊。 呵，这叫做见证啊。呵，这叫做虚空，所以就叫明咧，叫做空见就不分。佢有空就无体啊。若是单有虚空，咁啊冇咗呢个见性，咁啊佢有空咯。咁啊当然求呢个虚空之体就不可得啦。咁佢就无体。佢话有见就无光啊。若是单系有呢个见性，冇呢个虚空咯，咁啊亦都显唔出呢个能见嘅知觉啊。咁你叫做无觉。个相识就妄性，能见啲见性属于心法，所见个虚空就属于呢个色法啦。咁啊初时未落分别之前，但有能见所见。咁啊现在由于色心二法彼此相即，咁啊由心取景啊，由景引心，咁啊心境和合，咁啊虚妄而食咧，就有呢个六根啦。咁啊叫做相即咧，就妄成有呢个六根。嗱，咁啊既然有六根，佢所对嘅就系六尘。咁啊既然六根对六尘，就一定起呢个分别，咁有分别，当然就系念念牵留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所谓前念生，后念灭啊，咁有呢个分别，念念牵留，所以结名咧叫做思，第一重就名为叫做结续，咁以上咧。就是别是俗因，始终是第一重，名为结俗呢，就是结是这个俗名啊。那么五俗之中第一个俗名呢，就是叫做结俗。他以身的现存，四大就为体，见闻各知就涌令流外，水火风土就旋令各知啊。个相即妄成是第二重，就名为佢哋见俗，只就别解俗名嘅第二科，名为咧佢哋见俗。咁啊，见俗咧就系依十音有呢个见俗。个语身嘅现存，四大就为体，语身就系以阿难之身，就唔单有呢四大嘅色身啊。咁啊，亦都有呢个心法，咁呢个心法就系揽取啊呢个四大以为体嘅，咁就叫做以身现存啊呢个四大法为体，咁啊即系色心二法和合啊，咁啊先至有呢个六根。咁啊见闻各知就系涌令流外啊，见闻各知呢。就是包括这个六根，那么见闻觉知的六根呢，本来就是湛圆妙觉明性，但是现在是为这个四大所隔，那就成为涌塞流外了，那就是涌令流外，好像这个眼，那么只能见色了，它就为这个色法所外，那以只能闻这个音声，就为这个音声所爱呢，那鼻就能闻这个香臭啊，为这个香臭所爱呢，那舌根能尝味啊，就为这个味尘所爱，那么身根能够觉触冷暖啊，就比这个触所爱啊，乃至这个耳根呢，那么分别发尘，就为这个发尘所爱啊，所以六根佢分门别户，彼此不通，咁啊佢哋涌令流外，就合上文咧水亡清洁。佢话水火风土就旋令各知啊，嗱咁啊四大，咁啊水火风土咧，咁啊本来就无知嘅，咁啊因为与呢个心法合。就成为有知，咁啊叫做旋令觉知。 就合上文个土质流岸，佢话相积就妄成啊，咁啊见分以共相分，咁啊见相二分，彼此相积啊，咁啊虚妄而成有呢个六根，咁啊叫做相积妄成。咁啊既然有六根，咁啊六根就领纳呢个六尘啊。咁啊，六根领纳六尘之时，咁就起呢个我见，或者佢就无我见啦。所以结明咧，佢就是第二重啊，就名为见众。嗱，咁啊，此两句咧就系结字俗名，此两句之上咧就正式就结字俗有。嗱，咁啊，只个五俗之中啦，咁啊，第一结道。第二见众，咁啊已经咧系解释过啦。咁啊，其他嗰三段经文咧，就明日再讲。